中午常稻花香大米。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李思达的散文《李白失败的成都之行》，不遗余力求推荐，却为何以写诗怒对长官收场。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屠格涅夫的散文《森林与原野》。 公元720年，20岁的李白离开家乡，来到大都市成都，想要通过拜访当时的知名文人和官员，呈上自己的作品，获得他们的赏识，从而获得晋升的机会。然而他并没有达到目的，这是一次失败的旅行。请欣赏李思达的散文《李白失败的成都之行》，不遗余力求推荐，却为何以写诗怒对长官收场。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大唐开元8年春天，20岁的李白第一次离开江油，开始了自己蜀中漫游之旅。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青莲和匡山那种小地方，来到一方大都市。毋庸讳言，此次离开侨居的张明故乡来到成都，李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游览风土人情，而是想尝试着走当时流行的上升之路，干谒公卿。此时他的目标是被贬到成都做益州刺史的苏挺。苏挺是与张说齐名的赫赫有名天下两大手笔之一，如果被他看上加以褒扬推荐，那么李白就有希望名动天下，说不定还能像他的偶像司马相如一样被直接征召吧。出成都城，沿川陕之路向北，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司马桥。这座司马桥的名字正出于司马相如的典故。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曾在成都混得不如意，当他被征召入京，途经此桥时，面对河水发誓说，如果不是乘坐司马大车发达显赫，他就再也不回蜀。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司马相如的才华被刘彻看中，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风光乘司马大车衣锦还乡。自此之后，司马桥的故事就成为蜀人凭才华上位的最佳案例。而从张明赴成都的李白必然会经过此地，当20岁风华正茂的他经过此桥时，心中一定想象着自己成为第二个司马相如，给此桥再添佳话。实际上，这位诗人虽然冒着仙气，但同时也有着凡俗的一面。他终生都渴望跻身朝堂，成为真正李唐权贵中的一员。他从青莲来到成都，是为此目的而干谒。此后从蜀中离开，奔向广阔天地，在纵情山水时依然是不忘干谒。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司马相如一样，而且他最后也做到了，甚至比司马相如还要风光。但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唐玄宗，都不可能真正看重他们的治国之才，他们终究都只是点缀朝堂的辞臣而已。这种南辕北辙的悲剧困扰着20岁的李白，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困扰着他。而他此次来成都干谒失败后写下的一句词，无意倒成为了他以后人生的写照：茫茫南与北，道直事难斜。对于这个刚从乡下来到大都市的少年来说， 一切都是那么稀奇。的确，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元气，素有天府之国的成都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甚至已经是唐帝国中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李白的前辈同为唐人的陈子昂就曾经告诉皇帝，这里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不仅如此，每当关中发生饥荒的时候，都要从成都平原调集大量粮食救济。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关中残破，与李白同时代的高士就亲见蜀粮抵京之时，达官贵人都出门迎接运送的场面。从这些记载中都可以看出当时蜀地的富足。 李白抵达成都后，将当时著名景点游览个遍，还在著名景点散花楼留下了一首《登锦城散花楼》。这座楼原来在成都南郊，是隋代分封到此地的蜀王杨秀所建。杨秀在蜀地后期作风颇为奢华，甚至有拟于天子的黑材料，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在隋炀帝上台之后被整肃。杨秀虽倒台，但他在成都修的散花楼留存了下来，成为当地的一处盛景。今天散花楼已不复存在，但既出自以奢侈闻名的杨秀，那么此楼的富丽堂皇也就可想而知。李白对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感触，甚至就连著名的武侯祠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独独对此楼大肆称赞：金窗加绣户，珠箔悬银钩，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看来此楼的确和初来大都会的乡下少年李白十分投缘。由于李白诗中明确提到春江绕双流，指明是春天抵达成都的，那么他一定赶上了当地一个盛大节日蚕市。也就是从唐高宗时代开始，成都每年春天都会在乾元观、龙兴观和至真观举办蚕市。所谓蚕市，自然就是交易蚕桑各种相关产品的集市。蜀中丝织业发达，作为相关产业交易会的蚕市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和所有的交易会一样，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一到蚕市，成都以及周边县市的男女老少都会跑到这三观来，一方面是求神拜佛，祈求田桑，另一方面则是将其当成盛大庙会，人人穿红着绿，游人如织。毫无疑问，这样热闹的蚕市，这样一个大都会盛大节日，其繁华的景象一定给初来乍到的李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位少年诗人提了去城南散花楼，去爬成都附近的青城山、峨眉山，在此地待了不少时间，但偏偏对成都城只字不提，甚至对这场名声远扬、人人必看的盛典更是置若罔闻，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一样。这个怪现象的最大可能就是此次成都的干谒苏挺进行的并不成功，使得这位少年诗人颇受打击，至于无论看到什么繁华热闹都味同嚼蜡。后辈学子将自己得意的诗文献给官场前辈长者，期待他们看中自己的佳作代为宣称扬名。这种被称为干谒的行为在唐代乃是一种公众认可的做法，为此李白从不曾讳言。他二十岁入成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头次拜谒被贬到四川的益州刺史苏挺，以自己诗文干谒。多年之后的天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53年，李白在给安州刺史裴宽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还将其作为值得骄傲之事，主动并且详细地讲述了此事，甚至就连细节也是他主动去路上迎接苏挺头次，然后献上他《明堂赋》《大猎赋》和其他一些的词赋诗歌，获得苏挺当面赞扬的情景，一一和盘托出。据李白回忆，当时苏挺见了他的文章习作之后，公开对自己的同事夸奖李白：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锋利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这段夸奖不难理解，很明白地说李白假以时日能与司马相如比肩。话中唯一生僻之处是专车之骨，这里是在用史记中孔子告诉吴侯上古羽杀防风氏的典故，以此夸奖李白见闻广博。 显然，这段夸奖不是虚誉，李挺对李白必然有所表示，不然李白也不会把此话记了一辈子，甚至五十多岁时还会写出来炫耀。据杨慎的《北梦所言》记载，苏挺不是口头说说，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草拟了一份荐西蜀人才书，在其中大力褒奖赵蕤、李白仕途，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但从后来史实来看，这个推荐信并没有发出去，最终整个事情莫名其妙就不了了之。眼见大有成功的希望，但最终结局却让这个热血青年吃了哑巴亏，从此再无下文。看来即便是诗仙李白刚从山中出来踏入社会之时，也避免不了被人涮的下场啊。 为什么明明看上去一帆风顺的李白干业会失败？这恐怕还是李白自己的问题，很可能是他在山中独自读书，对官场人情世故知悉甚少，不知不觉得罪人有关。其实他这次出山不仅去干业了苏挺，同时也走了另外一位当地长官渝州刺史李庸的门路。大概是因为李庸对他有点冷淡，结果心高气傲的李白狂士之风发作，写了一首《上李庸》作为回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拨却苍冥水。世人见我还书调，闻于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一派狂傲之情跃然纸上，几乎就是在直接面斥李庸有眼无珠。固然这种傲骨是李白的优点之一，而且他也有这个天赋，可以藐视任何其他文人，但问题是这个李庸不仅是当地直属长官，还在武周和中宗朝历任右拾遗、殿中侍御史这种清望官，并且是著名古文注释家李善之子，地位名望家风样样俱足。和这种大人物比起来，此时的李白真就是不知道从哪座大山里钻出来的愣头青，可他居然真敢就这样应对了上去。就算苏挺看得上他的才华，在读过了这首《上李庸》之后，恐怕也只能苦笑着把推荐信悄悄撕了吧。信心满满的去干业求仕，结果失败，失败之后就去游山玩水，高声宣布自己要学道修仙，这几乎已经成为李白人生中最常见的套路。甚至在他20岁第一次求仕受挫之后，他就完美的上演了一遍。成都之行失利之后，李白先后去周围的两座名山青城和峨眉山，峨眉山几乎位于成都正南，因远观其山绵延百里，轮廓修长，柔美如黛，两山相对如峨眉的缘故，整座山区云雾缭绕，连日不开，晴日之时在其顶峰远眺，能看到万里云海和远处皑皑雪山，素有雄秀神奇赞誉，景色秀丽，气象万千，历来都是蜀中名胜。今天的峨眉山虽然号称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位列汉地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但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这里还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道教名山。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以成都附近鹤鸣山为中心，划分了24个教区，分为上中下三个级别，每个级别依托名山划分出八个志，即为道教中著名的24志。到了张鲁时期，峨眉山成为仅次于青城山的第二游志第八志，正式成为道家仙山之一。此后峨眉山在道教神话中地位逐渐升高，到了西晋已经被公认为神仙居住的第七洞天了。对于一贯保持着修仙兴趣的李白来说，这个第七洞天自然不可错过。游览之后，他更是不可抑制地写下诗句，打头一句就是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接下来就是李白每当世俗受挫之际求道心就大盛的套路。他念念不忘的是冷然紫霞，得锦囊树，幻想自己能摆脱凡尘俗世，云间掠琼霄，最好就能遇到传说中的仙人祁阳子，和他一起携手临白日。然而这也不过是李白现实失败之后的一种逃避罢了。在返回匡山的途中，他顺路游玩了另外一座道教名山青城山，当时没有说什么， 等到下山之后，快累再凶的他终于禁不住，写下了一首《春感》。起首第一句便是充满无穷无尽的感慨：“茫茫山与北，道直是难斜。”一种颓废难过之情油然而生。虽然畅游了心目中的仙山，传说皇帝拜师的青城山，但心灰意冷的李白却一点精神都打不起来。这次满怀憧憬和希望的干业之旅，最终留在他记忆中的无非是青城山上云中模模糊糊的竹斋。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而他梦想和期待的那条凭才华获得达官贵人赏识、升职加薪、成功走入上层社会的美梦，也就如同这些竹斋，只是模模糊糊的幻影罢了。 好，朋友们，李思达的散文《李白失败的成都之行》不遗余力求推荐，却为何以写诗怒对长官收场，我们欣赏完了。历史上文人普遍有恃才求官的传统，才华横溢、性情豪放如李白也未能免俗。虽然日后他曾受到唐玄宗赏识，登堂入室的目标也算实现，但统治者需要的是点缀型的文人，他为国为民的抱负终究不能实现，最终只能远走江湖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森林与原野》。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出身贵族家庭，从小生活在农庄里，对俄罗斯茂密的森林和广袤的原野有深厚的情感，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字，请欣赏《森林与原野》。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什么在慢慢地拖着他回到乡下，回到花园里阴暗的地方？那里的菩提树好大，林荫好密，铃兰甜蜜的像少女，水边铺遍了圆圆的杨柳，沿着堤岸长成一行一行，还有那橡树，坚强地生长在玉美的土地上，在大麻和荨麻的香味里。那边，那边展开了宽广的草原，黑土丰裕的像天鹅绒，好棵麦一眼望不到边，静静地漾出了柔和的麦浪，透过又圆又白透明的云层，洒下了大片金黄色的光芒。那里真是个好地方。读者很可能老早就对我的速写感到了厌倦，我赶紧再向他保证，我答应除了已经印行的篇章以外不再写下去。可是我还禁不住想在分手的时候对猎人生活再说几句。带着一条猎狗，背上一管猎枪，出动打猎，这本来就是可喜的事。它本身像人们在古稀的日子里经常说的，不让我们假定 你并不生来就是一个猎人，可是对大自然也照样喜爱，这样你就不能不羡慕我们猎人。听着，你明白吗？在春天破晓以前出发的快乐，你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在深灰色的天空中到处闪烁着星儿，一阵阵潮润的微风不时迎面吹来，还听得出神秘含混的夜的细雨。隐蔽在阴影里的树木轻轻地作响，这时候他们把车棚拉起来，把一只装着茶炊的木箱放在你的脚边，拖马不停地转动着，喷着气，文静地扫着地面，一对刚刚睡醒的白鹅静静地迟缓地摇摇晃晃跨过了路面。在篱笆的一边，在花园里，看守在安静地打着鼾，在冻凝的空气当中，一切声音好像都静止了，停止在那里不动了。你在座位上坐好，马立刻起步了，车子大声地开始转动，你坐在车上前进，走过了教堂，下了山坡，向右转，跨过堤岸，池塘上面刚开始布起迷雾来，你颇感到了春寒，你拉起了皮大衣的领子，你打起瞌睡来。马蹄踏过路上的水坑时，溅起响亮的水声，车夫开始打起呼哨来。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走出去四俄里路了。天边闪出了红光，可以听到雪鸟的声音，它们在桦树林里笨重地飞扑着，麻雀在干草堆上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更清澈了，路面看得更清楚，天上亮起来，云彩显得更白，田野看来更绿了。小屋里闪着燃烧柴火的红光，门后便传出了带着睡意的人声。这时候朝霞开始露面了，天空中早已横布了金色的光带，在峡谷上面朝雾卷起一块块的云团，云雀唱出了优美的歌，清晨的微风开始吹拂，深红色的朝日慢慢地浮了起来，一片光耀，你的心像鸟似的激动了，一切都是新鲜花手愉快的，向周围一眼望去可以望得很远，向那边看，在矮树丛后面是一个村庄，那面远一些是另外一个村儿，有一座白色的教堂，山边上还长着一片桦树，再过去就是你要去的一片沼泽。快些马，快些，大步地向前，只剩下了三俄里路，一定是个出色的好天气。 好，朋友们，屠格涅夫的散文《森林与原野》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 霸王